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人添。嚟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早晨，靓仔加靓女，日日喺度吹水，我系小张张。 哇，靓仔就话有啫，靓女， 喂，哇，佢系靓仔嘛， 佢系靓女又唔通， 咁你系，你系靓女嘅， 哇，好惊啊， 即系我唔靓仔啫，我以为你 challenge 我啊，我唔靓仔啫，咁有个靓仔我都可以暂时偷偷过， 我知啊，靓仔我话就有一个啦，但系靓女，哇，靓女你边度见到啊， 靓嘅靓嘅，应 该见见师傅啊，做咩唔出声啊，咩事啊，你今日你冇嘢嘛，粒水强， 我要准备好所有嘢。 系咩？例如咧，吓睇手机都叫做准备好多嘢。准备咗咩啊？ 第一 系 剧， 系 第二 系 校长， 系 第三家庭议会。 哇， 校长 都系你自己嚟噶， 讲嘅 全部自己嚟噶。 哇， 要约噶， 今朝先有火有火有火， 今朝先俾啲问题啊，天恩啊， 系得， 我哋大 家咧， 你唔好唔得，你幼稚嚟噶， 先 唔 好出手， 放开我，你 先 唔好放开我。 好，我闻到有火药味。唔好咁啦，家人，诶，饮杯凉茶嚟，阿四妹， 饮杯放香正气水， 放香正气水嚟，喂，嗰啲外敷内用嚟， 系啊，冇错， 住一住， 好过饮雪， 依家冇落。 喂，好啦，早晨，三小时节目啊，今日有呢一个鼠窿， 要搵到人窿，其实唔系应该要睇睇佢咧， 把脉， 又嚟啦，听歌。 送俾啊尊敬嘅阿马爷。 店长很关心的说，不温书怎会做人？爸爸很紧张的说，不准穿短裤热裙。妈妈天天训导，说少女要留心。男孩如凝望你入神，万别让他接近。歌曲中诗般恋爱，偏偏很优美动人。枕边的浅心小说，本本都使我入神。不清楚恋爱事，我却有好奇心，仍然常常中过犯人，样样被酷寒真难忍。每次我说我不满，尊长即加陪住官，次次判我不对，太子无牌法官，快要踢爆汽水罐，因抑郁心满血管，成年人常令我烦闷。 突然间呢一首反叛系一个 remix 版本，10:17，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70%啊。今日星期二，大致多云，有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明朗，不过下个礼拜气温会逐渐下降。玻璃，因为冬天已经越行就越近，保重身体，唔好冷亲啊！ 我却有好奇心，然而 常常就过分人，样样被溃烂真难忍。每次我说我不满，村长即刻陪住官，次次判我不对，太子冒牌罚官，踢踢踢爆汽水罐，因抑郁失眠气管，成年人常令我烦闷。 我哋嘅風騷快活人，我想問下，香港飲食文化裏面有一樣嘢叫做搭台，以前更加興嘅，以前都唔使問嘅，即係見到個位咧冇人就篤落去啦，尤其是有啲茶餐廳啊或者啲舊式茶樓啦咁樣。 而家仲有㗎， 係啊，但係你哋其實抗唔抗拒嘅？即係你自己搭人或者人哋搭你都好。 唔抗。 呢啲我係慣例都係咁 嘅。唔係㗎，我覺得係一種文化。 有啲人咧，佢唔中意，佢會話有人啊咁樣。咁但係咧，你坐到。即系你可能你咩坐第二台啦，你望到尾佢都冇人， 等成个钟都冇人嚟。 佢其实系冇人噶，不过有啲人系唔中意咯，系 啊， 即系唔识咁坐到咁近食嘅，系可能对于某啲人嚟讲咧系有啲唔舒服嘅。咁喺网上咧有一个发文就系咁样样，我想问大家会唔会都因为好似着数咗而去搭台咧咁样？话说咧就有个人咧就话喂，我哋有四个人买咗。四个嗰啲叫 buffet 啊，但系咧就系买一送一嘅，即系你明唔明啊？一买就要买一 pair 一 pair 咁样，即系两个， 即 系买 咗两个，但系可以四个人去。 买咗佢而家买咗两两 quota 四个 位 啦，但系中间有一个人咧就甩底，咁于是咧佢话所以我哋而家想征求有冇人。一个人嚟 join 我哋，咁但系你成晚咧要同我哋一齐食嘅，因为佢一张 唔识嘅， 佢就系网上咯，问有冇人愿意，但佢平时 佢实愿意啦， 马老师系啦， 我都愿意啊，有乜所谓啫，我识个朋友。 你嗰啲如果系酒店嗰啲咧，你咪嗰啲逐张台咁样拼， 系啊，冇嘢噶， 咪坐喺度， 坐卡位啫嘛， 冇所谓， 系咯。 啲网民嘅反应，边会有人同你 陌生 人啊？ 真系谂边个会一个人自己走去食？ 唔系喎，想咯，或者佢约唔到。 我会自己一个人会做好多嘢噶， 我一个人都做过好多，一个人睇戏啦，一个人打边炉啦， 我都试过，我都试过， 几好噶， 一个人行街啦，但我未试过一个人 食铺飞，你试下啦，自己就会噶啦。 买送一，我同你，然后我哋分开坐。 唔系，我同你去，但我放你底。 要咁咧， 之后你就可以享用呢个服务。 唔系，真系冇乜所谓，我觉得 系嘛，可以与大家一个。都幾包容喎，咁就好多人就係算啦。嗱，佢七百幾蚊兩個人， 即 係 三百幾蚊一個 咧，每人三百幾，三百幾你咪就跌咗咯咁樣。因為佢啲人就覺得未必有人會願意咁樣攝入你嗰三個，因為你三個識噶嘛。佢坐喺度咧就好似一個 alien 咁樣，異形咁樣，你係咁傾係咁傾，佢就自己得得係咁食咁食，即係會覺得個氣氛唔 嗱，除非嗰三個人嘅朋友嗰個 vibe 嗰個氣氛，你係真係 join 到入去嘅， 你唔知噶喎，你一個陌生人嚟嘅啫。 你唔想你 join 咧，或者人哋讲啲女人嘢咧，嗰三个女仔嚟嘅喎， 我永聚 join 啊， 系啊，我咩都可以讲，其实我真系冇乜所谓，我同你一齐都 OK 啊。 喂，但我又咁，我又咁谂， 讲唔埋嗌交都几过瘾啦。 唔系冇嘢啊，我觉得食 嘢 啫嘛。 我咁样谂，嗰三个譬如女仔吓，即系嗰啲系咁讲啲少女嘢。咁如果有阿叔坐咗佢哋中间，其实佢哋都唔舒服噶喎。 佢哋会拣噶嘛，系咪啊？嗰三个人都会拣， 如果佢哋唔舒服，佢哋就唔会邀请你嘅。 咁系，可能佢呢一个。又大肚腩又光头孙啦，唔好要呢、這个。啊，呢、這个咁靓仔就叫呢、這个，系、哦、可能佢哋 系啊，真系会有咁嘅机会。 所以你拣就自然拣你啊，其实都系。 我听闻人哋咧外国咧租屋要嗰啲屋主拣嘅，系咪？即系佢睇过你顺眼啊。正正經經、斯斯文文，佢先會租俾你。 香港租都係㗎。 香港租屋嘅就係個租俾你個包租婆揀啫。但係個問題係你外國嘅話，其實咧唔單止係咁樣，你嗰啲成棟大廈嘅人都有份揀嘅。業主立案法團係大家係會開一個會，究竟俾唔俾呢一個人？ 係 啊，你冇睇過啲咁嘅電影咩？ 我冇啊，我淨係知個屋主會揀，我唔知成座大廈都有權。 成座大廈都有權。 咁如果中間有一個大粒乜唔中意我就租唔到嘅咯。 可能咁㗎，因為其實喂大佬啊，可能你搬入嚟之後，或者你買咗呢一層樓嘅話，我係以後都同你做鄰居，係嘛？甚至乎嘅就係如果你買佢一個一個咁樣嘅區域啊，係啦，一個 area 係可以揀嘅，唔俾你搬入嚟。 嗱，不過先由我答翻你，如果香港會點咧？通常咧嗰個租俾你嗰、那個嚇，佢要睇你嘅入息嘅證明啦。佢 make sure 你有 錢俾 租 租， 係啦，跟住睇下你個工作。誒、哎，你今個月有得錢啫。如果你話打散工嘅，佢要睇下你份工係咪一個長工。 嗰啲咁樣嘅，佢要你睇税單。 係啊， 要俾税單， 要肯定你夠錢俾。咁 有啲就即係你擺低一年。嘅期票喺度咯， 系，咁你期票可能到最后你都兑现唔到嘅啫嘛， 期票你可以弹票， 系啊， 哦，咁样系，佢可以揾到你，因为你弹票其实你都有责任 嘅，咁咯，系啊，咁样大家都愿意嘅， 愿意，点解唔愿意？ 因为真系着数咗。 有啲乜嘢你唔愿意啊？如果咁讲， 冇， 嗱，我上次有一次更加愿意嘅咧，就系咩？喺嗰啲波鞋铺咧，有个人问过我嘅，最衰我觉得我拣唔啱， 再买一齐啊， 因为买一送一啊，有啲波鞋铺买， 我试过想分。我試過喺尖沙咀買嘢，咁咧我就嗰一日咧唔知買啲户外用品啦，咁就搭咧要過2000蚊就唔知再額外七折，咁我就1600几蚊， 爭300几， 咁我後面排咧咁啱有個咧講普通話遊客，咁我又想練下普通話啦，我即刻令佢，我話小姐小姐，我話小姐 唔係先生啦， 佢話咧 張 單咧夾埋過2000咧就可以七折啦，我話如果你唔介意我哋兩個夾埋一齊，咁就超過個額額就一齊七折，咁就每件貨品都有七折， 連埋佢都已經七折， 連埋佢都七折，唔係就係我七折，所以大家都有傻嘅， 多唔多嘢？ 佢都多，佢嗰度應該啱啱好係令到我過咗2000。啱啱好過，但系點知咧前面嗰個售貨員佢聽到，咁我打嘅時候佢話：唔好意思啊，先生，我哋唔可以咁做噶。我話嚇，點解唔得？ 點解唔得？ 佢話我朋友嚟， 冇錯啦。我話我 啱 啱識啫喎，啱啱識咗係朋友嚟。佢話真係唔得噶。嗱，我又呢度好認真欣賞呢一個售貨員。我話哇，我話你真係呢間公司嘅好好嘅售貨員。其實啲錢都唔係佢代㗎啦，係咪啊？即係雖然佢都係計， 我唔欣賞佢，我覺得佢太 strict， 佢真係好 strict， 佢真係 stick to rules， 佢係。堅持呢個原則嘅，咁我話咁不如咁樣啦，嗱， 其實佢有 乜事？我哋過五分鐘翻嚟，我就邀請我後面嗰個大陸嘅遊客，我話出去間鋪頭度先，我真係出去行個圈翻嚟，我就話啊，我想買呢堆嘢啊，咁之後就咁樣咯。 咁你咪即係 為咗咁樣做一場大龍鳳係咪？ 係啦。 嗰個女仔有冇跟你出去啊？ 咁我咁佢哋佢真喺門口等嘅，但係 咁嘅款，佢咁嘅款佢會嘅， 佢邊度去啊？係 啊， 等佢收鋪都係 啊，去邊度去啦？ 唔係，但係我想講呢一個員工，你知唔知佢最後點啊？ 我覺得佢係利用緊佢自己。嘅魅力啊！ 唔係咯， 賣電話， 我想講，就算嗰個係普通嗱，即係咁講，應該一個係就算一個係學生咁樣揾佢都好， 窒啦窒啦！ 大家只要計貨品係有七折，邊個想同錢鬥 咁 先？ 咁 收尾 咧， 唔係嗱，收尾都唔係咁容易㗎。我行咗個圈啊嘛，翻到嚟佢話：先生，我哋真係唔得㗎。我話嚇，我已經離開咗咯，你平俾我啦。咁即係佢話：咁不如咁啦，我打電話俾經理問一問。咁佢慘面打俾經理，咁經理就 OK 啊，冇問題啊。 系 咯， 好 搞笑， 平咗几多钱咧？叫佢平咗几多钱咧？ 就2000蚊七折咯， 系啊， 都几百蚊噶嗰度， 系啊，嗰度咯，即系 600蚊。 我食餐饭都好啊， 平咗600蚊啊！ 如果我咁样咧，其实我话俾你听啊，呢啲只系好少好少嘅例子啊。我都话试过泊车，嗰个阿姐都问：喂，不如我哋今日情人节咧，如果情人就可以平啲，不如我哋认嘅情人。我阿姐唔好啦， 点解啊？ 唔系情人就唔好乱认，系啊。但系如果你 要得阿姐嘅，系啊，唔好啦，冇系。咁样，即系好多其实推出呢啲咁样叫做少少优惠算啦，唔好揸得咁严啦。 唔系，你都既然有咁样嘅优惠啦， 咪咯， 你都系想点样啊？你想促销啫嘛，你系想多啲生意啫嘛。其实你可唔可以从嗰个角度去谂咧？ 係咪？如果你係咁嘅話，喂，你挽下手好，可能我嬲起上嚟嘅話，係呢兩份都唔買啦，係咪先？我會咯。 你記唔記得有一次？有一間嗰啲連鎖嘅電器鋪啊，買喺網上咧登咗價錢啊，收尾咧好平喎，登咗咁收尾佢好算啦，總之係我改之前嗰啲照賣俾你咁樣。 係啊，因為你嘅 mistake 嚟㗎嘛，唔關我事㗎嘛，我作為消費者， 你慳翻600蚊再去食一個買一送一嘅自助餐佢。 哇， 你睇幾好啊！ 咁收尾你有冇同炒謝？我咪 你慳多個錢應該一齊去飲茶， 飲茶有冇飲 啊？ 第二日要拍嘢，就為咗買呢啲衫去拍嘢，所以我就要趕住準備其他嘢。咁、但係我哋嗰次有，我哋冇啊，我哋交換咗微信咯。 哦，咪咯。 有冇領事啊？ 有冇领咩啊？ 联系啊， 联系啊，你讲乜嘢啊？ 点解我哋三个都明系你唔明？你定赞定明啊？领事领事 ，Let's keep in touch， 又唔系因为佢系北京嘅游客啊？咁我就如果嚟北京揾你，即系嚟北京玩就揾你玩啦。 系咯，我哋韩国你都系咁啦。 咪就係咯，你有邊度唔係咁？不如講佢邊度唔係咁啊？ 廣播度有冇啊？ 廣播度暫時未識到人，未有可以領先到。 係咯，所以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好奇怪嘅。我又試過有一次又係咁樣啦，但係佢就話：我如果係我要問一問佢，就俾唔俾呢一個咁嘅 discount 嚟噶？跟住咧，佢就再問其實經理喺隔離嘅啫，經理佢就話冇問題啊。 就係咯，有時係做細嘅諗多咗。 我覺得啲經理應該同下邊啲人講一聲。即系你明知啲咁嘅拼埋2000蚊有折，你真系讲声啦，好少。 或者我拼完之后再买咧，系咪先？即系你系咁揸住，不如我走咯，或者唔买咯，冇晒。 佢即系做细嘅惊做多就错多， 咁又系嘅。 请示上次都好嘅， 唔系本来系好嘅，但系我又都觉得咁样嘅话系会窒碍咗嘅，就系啲消费者因为咁样嘅话要买多几样嘢。 转头翻嚟同大家再领先， 但系点解要平衡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已经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为世界在商业、金融和投资方面创造机会。香港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前景光明。李家超说，香港已经从暴力、骚乱和疫情恢复。去年年底，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规模近40,000亿美元，高过2019年的总额，同时是亚洲的对冲基金中心和区内第二大私募股权中心，可以见到国际金融社会信任香港。他又说，香港是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很难不受全球经济逆风影响，但是香港在一国两制架构之下，加上完善的法治制度，香港将继续是全球市场和内地之间的门户，仍然是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近期接连有土地项目流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政府不会揣测流标和经济情况，但是施政报告提出楼市减辣措施，正因为今日的市况已经和2010年推出楼市辣椒的时候不同，利率上升，经济增长放慢，令不少人决定是否置业的时候变得谨慎和冷静。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调整楼市调控措施的时候，政府要平衡大局，本港仍然有很多人希望上车，所以将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税率减半是恰当的调节。至于楼市市况在措施公布之后未有明显变化，他说措施只是公布了短时间，相信要时间巩固。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提出法案，要求制裁香港官员和法官等。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前人大常委谭耀宗说，如果法案获通过，肯定会对本港法官和检控官等构成压力，到时本港将会被迫启动国安法第55条，将涉及国安法的案件交由内地审讯。他形容这个做法是留有保险制，有必要的时候 候可以启动。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美国议员提出的法案未通过，但是必须要防患于未然，警告他们不要乱来。又说这些议员以为能够帮到某些涉嫌违反国安法的人，实际上是害了和累了这些人。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决定参加出年三月的总统大选。报道说，普京认为自己必须要带领国家渡过几十年来最危险的时期，顾问团正是为他参选作准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未就此发表过评论，官方亦都未正式公布选举活动。普京在今年六月平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的武装叛乱之后，已经着手巩固自己在安全部队、武装部队和莫斯科以外选区的支持，雅格纳亦都已经受到控制。报道引述外交官员分析，如果现年71岁的普京再度参选，目前没有真正对手可以威胁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52点，跌213点，总成交金额31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6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5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86跌2.1，腾讯控股309.6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61.88跌8毫，美团116.7跌5毫，阿里巴巴83.5跌1.35，中国平安40.6跌1.65，中芯国际23.5跌8.5，小米集团15.68升1.4，比亚迪股份249蚊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50.13，瑞士法郎0.9，加元1.371，人民币7.279，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2394点，跌313点。港金报1843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77美元，卖出1974.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消息。受到火警影响，英皇道往北角方向近住炮台山港铁站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荃青交汇处往荃湾路支路出九龙方向的交通意外亦都清了场，部分的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都是车多的。一起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在时代广场的。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车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的。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游丽村。好啦，一齐睇下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道一段挤塞，排到去海富中心。而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喺果栏噶。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多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油麻地海云道有路陷，海云道往佐敦道方向近住文 昌街休憩花园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另外受到较早前的恶劣天气影响，筲箕湾耀兴道来回全线是封闭的，揸车的朋友记得要留意了。而城巴第77号、82S、88、720X 以及M 八号线以及瑞巴的第110以及606号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而最后要特别留意提大家一个的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公道，迪丽热巴同大为领衔主演。 校园非法网络借贷的源头，保释了之后再受到利益诱惑去犯罪，今次究竟又是什么欺骗手法呢？ 你以为我真的来这里做善事啊？白白送些东西给那些公公婆婆啊？老实跟你说，现在他们非常需要网络账号。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最近呢个新闻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我喺呢个节目里面呢轻轻都讲过嘅，就係话呢喺最初啊法国英国出现咗乜嘢，好多公众地方都有嗰啲床室， 係 啦，即係一张床嘅床啦咁样。咁而家呢去到边度呢？去到韩国啦已经。咁新闻都讲咗韩国呢而家呢嗰啲民众呢会有啲嘅现象系点样呢，上巴士有位都唔敢坐。 嗯嗯、 因为呢嗰啲巴士嗰啲布绒嗰啲凳呢佢驚呢床咗喺度跳上你个身呢咁就弊啦咁样。係啦。因为呢啲室唔知大家细个时候有冇接触过类似嘅室呢一样嘢啦。因 为你有头室嘅咩啦。 记得 记得。 系啊，我以前有头虱，要剃晒头发，跟住要搽啲白色嗰啲粉，你记唔记得？我哋嗰阵时候应该系惊你哋会有头虱，所以嗰阵我记得咧就系你要翻学啦，跟住系会抽样去睇下啲同学咧有冇嘅。点样做法咧？攞个胶嘅间尺，我唔知你哋有冇记得？系啦， 拨 开佢，拨开佢，咁跟住咧睇下你嗰啲头发咧有冇咯。咁如果有嘅话咧，你就要企埋一边啦。有时好惨噶，要你剪咗头发好短咯。咁同埋就系要唔知搽啲药粉定系药水啊？我哼到自己。 边个老师去搽？ 校务处嗰啲嗰啲 嗰啲好危险喎、啊， 点解好危险啊？ 会跳落佢个头度咯。 哦， 咁佢要做嘢都要做噶啦。 系啊，你作为大人，你都要做呢样嘢噶 啦。有头虱，我去洗头得唔得？ 唔得噶，因为佢系会黐住你喺里面嗰度咧，去、比较难搞。 因为太细只啦，你其实好难根治噶。咁我细个时候咧就屋企有只大狼狗。嗰啲叫狗虱，咁啊经常咧会咬到成身红晒咁样，咁咧 叫做牙胞。 大人教我哋点样咧？如果因为你真系见到个好细只 咁样， 系啦，搵个指甲钉佢，钉死佢，咁咧就不过系好难根治，即系点？你钉死呢一只又要其他，钉死呢只又 要食药噶咯。 系啊，佢可以吸完血之后咧，大粒到咧，好似啲豆豉咁嘅，系你咪讲紧嗰只啊？ 系 啊，一揿咧，好多血逼出嚟噶。 嗰啲又有，再细只都有。阿马先生细个有冇接触过虱呢一样跳虱呢样嘢？ 木室就有， 哦系木室， 木室就喺屋企嘅 啲家私啊， 嗰啲床板嗰度嘅，好惊， 睇唔到啊嗬， 系啊， 你就一瞓完之后无端端咧，哇啲手一点点啊，点点啦，越拉越痕嘅， 但真系唔知喺边度惹翻嚟噶啦，系后来亦系唔知点样样，即系阿妈教咯，嗰阵时细个。 咁而家咧好多个大城市啊，首尔啊、仁川啊，都系有呢一个床室嘅出现，咁好多地方都有人报告啦，喂有床室啊咁样，于是大家而家开始惊啦，公众地方咧好多咧，甚至唔系好敢去。咁如果大家去完旅行嘅话，而家韩国啊讲紧，咁啊翻嚟嘅时候咧，即系有啲叫做灭虫专家都提大家，最紧要乜嘢啊？你嗰个行李箱啊，尤其是个碌，因为你个碌系最接触出边个地下嚟碌去噶嘛，咁呢个碌一定要清洁啦，同埋买翻嚟嘅衫或者嗰度着过衫，最好唔好咁快拎入屋清洁下佢先，喷喷啦啲消毒剂啊，同埋更加唔好将佢啲战利品啊咩买咗啲咩衫啊 T 恤啊咩劈晒自己张床睇下先。 哇！我最中意咁啊， 影翻张相。 战利品摊晒喺度嗬， 咁如果 系啦， 咁冇办法，而家真系有少少。 但系嚟紧韩国即系都冻啦，落雪其实应唔应该系咪都可以帮助下灭湿咧？ 有时未必关事， 床身系惊热， 系 啊， 系唔惊冻， 唔惊冻，冻咧反而你件褛大件咧，仲藏得多啲添。 系啊，佢都好暖喺里边，暖粒粒，暖粒粒。 过嚟呢边啦， 系啊，死都暖，死都暖，就吸晒啲得。 因为佢高温咧就可以杀死佢哋啊，咁样咯，都几担心嗬。嗱，你谂下戏院，你又唔敢，你坐唔坐啊？你 冇理由凳都 冇理由俾人睇噶嘛，系咪先？ 啲凳都系啫嘛。 我可唔可以保护我自己啊？即系譬如可能咪有一啲嘢喷咗之后，咁佢唔上嚟，即系等于好似蚊怕水咁啫嘛。即系我喷咗之后嘅话，咁佢唔中意嘅，咁佢唔上嚟我个身啫嘛。 系啊， 我就梗系灭唔到嗰张椅上面有嘅嘢啦，但系我就防止佢跳上我身。 都影响成个经济噶，嗱，你谂下个个都系惊咗，唔敢出去餐厅坐啊。唔敢去戏院。 我知，可以咁样除晒衫。 咁佢咪会黐喺你嘅皮肤度咯？例如前辈 黐唔到嘅， 佢哋剪上同埋 居唔到嘛， 皮肤就唔得， 系 有啲地方 加 底嗰啲咧，嗰啲就 因为冲凉嘛，系咪先？但如果你啲衫嘅话，你黐咗落去你又睇唔到， 系啊， 小心啲啦。 但系个韩国一个咁先进国家都 唔关事噶，你最初法国唔先进咩？英国唔先进咩？ 全部都先进。 喺嗰度传下传下，你知道交通咁频繁，分分钟今日一架机喺韩国飞嚟，咁有一两。 香港應該都好快，我估。 我集住反 彈。唔係啊，咁你好簡單啫嘛，而家全球化咁樣又 係啊， 其實 係 啊， 其實 好難獨善其身嘅， 冇錯 啊，即係等於傳染病一樣咯，佢呢個都係差唔多 嘅 啫。 係啊， 我仲要坐咁近，陣間你有你就傳俾我，有傳俾你。 唔緊要，佢有糯米字幕室。 係喎，食多啲糯米咪得咯。 係真係㗎，係 啊， 真人，我有聽過，但係咪真嘅先？ 真 係 啊， 真係㗎，糯米字幕室。 你袋住糯米喺身度。 好啊，一揿揿落嗰啲糯米黐住咗佢， 嗰啲糯米做一件衫得噶，系啊，就可以住喺木室 咧。你一上嚟咧， 系啊，黐住咁咧就冇得走，翻嚟你刮翻啲糯米嚟煲饭。 If you search for tenderness, it isn't hard to find.You can have the love you need to live. But if you look for truthfulness, you might just as well be blind. It always seems to be so hard to give. Honesty is such a lonely word.I can always find someone to say they sympathize if I wear my heart out on my sleeve. But I don't want some pretty face to tell me pretty lies. All I want is someone to believe. have security until the bitter end. Anyone can comfort me with promises again. Inside of me, don't be too concerned. I won't ask for nothing while I'm gone. But when I want sincerity, tell me where else can I turn? 'Cause you're the one that I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分享就是快乐。在这个大城市，大家好功利主义咁样，每一样嘢都想据为己有。不过好多年之前，曾经有过呢个真人真事，在美国纽约州一个小城嘅报纸上面，经常有人登个广告就话咩啊？如果你知道边个病咗，可能系亲人啦、朋友咁样，你想送翻去病床前咧，请话俾我听。只要喺本城五英里以内，我免费帮你送到佢嘅床前，唔需要客气嘅。我个联络电话就系几多号几多号。登广告嘅阿德先生当时已经79岁啦，佢本来同太太一齐栽种咗一个好大嘅花园，但系八年之前佢太太过身，佢一个人一路种一路种。但是种得几靓都好，冇人同佢分享呢啲花，睇住佢又开又凋谢，又开又凋谢，佢好感慨，不如将呢啲花送俾啲病人啦。于是就登咗呢个广告啦。好多人响应，就可唔可以帮我送花俾边个边个啊？好啊好啊！喺最多嘅时候，每个礼拜起码送出40几次俾唔同嘅病人。佢话我喺花园揾到喜乐同满足，同人哋分享咗之后。就更加开心，我而家再冇觉得寂寞啦。将你嘅手伸俾孤独无依嘅人，你就唔会再寂寞。分享系美妙嘅，独自欣赏或者独自去享受当然系好啦。但系同一啲朋友一齐分享，甚至同亲戚朋友、陌生人一齐分享，可以得到唔同嘅感觉。曾经有一个老妇人，一个人住，冇咩朋友，好寂寞。大部分嘅时间都系种花，佢好叻种一种叫非洲紫罗兰，种咗好多。后来有位牧师同佢倾开偈，话不如咁啦，嗱，你帮我再种多啲，我俾啲种子你，然之后咧，我俾一啲我哋嘅教会嘅成员嘅名单俾你。如果有人受洗啊、结婚啊、病啊，甚至离世咧，你就送一盆一啲嘅紫罗兰俾佢哋啦。由佢开始，呢个老妇人咧就不停咁种，不停咁送花俾人。当最后呢个老妇人离世嘅时候，报纸都登咗个小标题，就话非洲紫罗兰嘅皇后离世，好多人一齐去悼念佢。本来系一个消沉不振嘅老妇人，最后得到好多好多嘅友谊，引为佢选择点燃蜡烛去照亮好多朋友。分享能够享受更加开心嘅心灵同本性。由今日开始，一个人开心。不如将你的快乐同更多人分享，你会更开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每日我哋将正面嘅信息、好嘅歌曲、笑声同风骚朋友们一起分享。希望你会继续陪住我哋。 Another day is gone, I'm still all alone. How could this be?Say goodbye. 呢首歌咧都系我哋一阵间个环节有啲似嘅名，叫 You Are Not Alone 啊 ，Michael Jackson 唱出嘅。咁一阵间咧，今日我哋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咧就系讲乜嘢咧？就系讲下人咧，都市人有时会缺乏一种叫安全感啊。咁因为 Doctor Matthew 咧就会同我哋讲下。 系啦 ，Doctor Matthew 到咗啦又。 系啦， 又坐喺度啦。 早晨 ，Doctor Matthew， 其实安全感咧，对于我哋在座嘅朋友们都系需，每一个人都需要安全感嘅。而安全感咧，对于唔同嘅人咧，都有唔同嘅可能去演绎啦。咁有啲人觉得有钱就系安全感，有啲人觉得有屋企人就系安全感。 就安全感来自唔同嘅地方。 系啦，来自唔同嘅地方。在座嘅几位拍档们，你哋觉得安全感对于你嚟讲代表咩咧？小杨杨， 哇，工作安全感，工作经济收入。 啊，經濟收入好多時都係其中之一嘅安全感， 身邊人嘅關係都好影響到我覺得，即係嗰排嘅安全感係高低咯。 咁你而家嘅安全感高唔高？ 你睇一下，我覺得而家好有安全感。 而家哇哇，好唔安全啊！兩位平時嘅並唔係咁對我嘅前輩，竟然而家執住我嘅手啊 ！Hand in hand， 一定我做錯嘢㗎啦！ 手拖手，係啦咁樣。 令你心中冇恨仇。 阿 J 姐， 我覺得係來自自己嘅。 啊，系啊，真系 系啦，唔系外边嘅嘢噶。如果你所有嘅嘢嘅话，你都系来自外边嘅话咧，嗰样嘢唔系安全感嚟嘅， 仲冇安全感啊！ 因为随时会冇啊。 因为嗰样嘢系人哋可以去控制到嘅话，唔系自己控制到嘅嗰、个，唔系真嘅安全感。 我依家就觉得自己好有安全感啦。 我都觉得。 点解咧？ 方方面面都有。 因为我捉住咗你的手。 系啊。 你哋两个好核突 ，OK？ 咁啊， 其实 Doctor Matthew 咧，Doctor Matthew 咧系 好冤气， 我中意你呢个形容词，好冤气， 好冤气， 系啊，你恨你咁样咧， 但系咧， 唔使惊，有我喺度。 我唔知道第一个唔觉得拍拖，尤其是啱啱拍拖咧，双方都需要多啲安全感，因为嗰阵时系未肯定咁样，系嘛？ 系啊，你唔好以为啊，如果对方系一个好冇安全感嘅话，你都几闭翳啊，系咪啊？ 都系， 佢成日 check 住你。 唔係黐住你， 反而咁喎。我覺得咧，啱啱拍拖，因為大家有嗰個 passion， 有個熱情喺度咧，唔會咁樣去 challenge 對方，即係唔會懷疑對方。 你會咁諗？ 當我哋大家 嗰 啲咩七年之痒嗰啲咧，你係越耐越需要更大嘅安全感。 你如果見到你嘅對象就喺門口有個靚仔開住部跑車去接佢放工，你 應該佢爸爸嚟嘅啫。 呢叫自欺欺人， 呢個唔關安全感， 呢叫自欺欺人， 自己過分有自信。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少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Doctor Matthew， 早晨， 早晨啊，小强哥。瑞洋洋咪嗰个，我今次有 fair vision， 不过第一个永远都系你嘅。 你放心， 小强哥， 你真系一个善解人意嘅人。 你哋三个唔好合我醋啊！ 善解人意， 真系哇，一个好嘅开头啊！唔好合醋，咁啊，开头就问下大家咯，你有冇试过系你呷醋人哋又好，或者人哋呷醋你又好？ 我谂拍过拖嘅 见头嘅先。 拍过拖嘅冇理由冇妒忌或者羡慕或者一定有，点会冇啊？ 于文琪常讲一两单嚟听下先，细嘅 一两单细噶， 系啦， 边个先啦？ 你唔使你咁劲嘅，系啊， 你个操神又好多嘅， 逐步逐步嚟。 你先啦， 我先 啊，你啲应该系 细鸡 嘢， 细鸡嘢咪可能系同翻， 以为系 同只大箭头啊， 同翻佢啲 ex 嗰啲联络咯。 哇，咁会对方，咁你点知咧？ 系啊， 唔系咁佢都会讲嘅，佢都会讲嘅。 如果讲就唔使呷醋啦。 系啊，即系佢有见面，即系可能喺工作环境入面见面，或者读书嘅时候会见翻面。咁我哦系啊，我咁样咯。 即係你可以點啫？你可以 哇！真係好細藝，細藝到真係 細嘢啊！咁樣但 係唔係 我嘅表現係好咦我咁樣，但係其實心入面都會有個有少少係咯，揞住揞住會。 咁你會 報仇啊？其實就算講出嚟都會嬲㗎。好似嗰陣時咧，我有個女朋友啦，咁樣佢就去歐洲旅行，咁但係佢嗰次咧就同埋另外一個男同學即係一齊去嘅，咁我其實都有少少唔鍾意啦。點知後尾佢話返俾我聽，佢有一晚因為真係 book 唔到房，唯有同一間房，我嗰次就真係即係 我都係藉口嚟 爆啦，真係爆啦，即係我覺得點可能？你明唔明啊？ 係啊， 即係呢啲應該係小妖精嚟㗎啦 ，book 唔到房， 聽得出 book 唔到房就瞓街啦。 有時我覺得， 哇！你睇佢嬲到， 諗嚟諗去都仲有火啊！真係，即係我忍得好辛苦嘅，但係最後我都係忍唔住，都係要即係要發脾氣咯。 咁你有冇問佢點解你要講俾我聽啊？係 啊， 其實你可以唔講㗎，你明知道我唔開心。 既然我講得俾你聽就冇嘢啦， 即係冇嘢啦， 係咪？ 其實有啲善意嘅大話真係要講。 我都覺得係，係啊！你明知對方係一個咁火爆嘅人，你何必要講一啲咁嘅嘢刺激佢嘅情緒咧？我講緊你啊， 但 係 你會唔會嬲？ 我唔會講啊。如果我係個女仔啊， 如果男，如果你男朋友話，唔好意思，我 book 唔到房，嗰晚我哋同一間房瞓，你會唔會嬲？ 都会唔舒服嘅， 都会唔舒服啊嘛，系咪？就算冇嘢发生，你都会。 我哋又唔系圣人， 我系唔会讲啊，系啊，我系唔讲 出嚟。 个男仔讲俾我听， 系啊，你个男， 我会觉得其实佢系试探我咯。因为如果你就知道，你何必要讲啫？你因为知道一定系会唔开心噶嘛？点解要讲啫？系咪？你唔可以话即系话我向你坦白个大晒噶嘛？你要谂下就呢句说话最后尾嘅意义系咩？问心啦，咁就点解你要讲？同埋嘅就系讲咗出嚟有啲咩效果？你冇理由唔知。 阿马老师，阿大爷，你都系男性，你嬲唔嬲？如果你 情场杀手咧， 你听落去你代入去， 嬲一定系嬲噶啦！你话唔系？两个人一齐旅行已经唔高兴啦， 啱啊！ 两个人去旅行已经系唔啱噶啦，我觉得你仲 就 礼 节上嚟讲系咪 啊？咯，你仲话俾我听呢啲嘢，咁我就拜拜。 系啊，我都试过有一次， 拜拜啊， 拜拜。喂，點解你兩個一齊去旅行啊？仲要一齊喺間房，我諗好多嘢， 就好似 我真係會諗好多嘢。 工作上啊，嗰次 我唔記得啦，即係好多年。 即係對方係咪工作上嘅？ 唔係工作上，唔係工作上，純粹即 係 咁啱夾到期咁解啫。 係咪唔可以接受？ 係咪先？係咪原諒得啊？係咪即刻要剁啊？ 嗱，馬老師佢話剁啊嘛，佢話唔繼續。我話咧，我仲有一個唔係我啊，真係唔係我啊。佢強調真係唔係我， 係順利順利順利。 中意個字講三字。我有一個朋友，我哋大家都叫佢剁。得得，佢唔得啊！因为点解咧？佢就嚟结婚啦，希望佢冇听啦，希望佢冇听啦。好啦，突然间咧，佢未来新娘咧失踪咗唔知两三日，咁咧，心谂问翻佢咧，原来咧嗰个女即系就嚟佢老婆嗰个咧，同前男友去咗澳门玩旅游， 被录了， 咁离奇， 叫做结婚前的最后一次 trip。哇！ 可能咧， 咁我哋即刻话唔好要。得咗佢，佢唔好，咁結果都結咗婚。不過嗱，就其實我哋又唔啱嘅，咩靈教人打仔磨教人分妻。咁其實我哋又冇權去講呢個説話。不過我哋作為佢嘅朋友咧，係真係好搞錯啊！ 我想問係咪 鄧 係 鄧佢嬲啊？ 個女仔講俾個男士 講翻俾佢聽， 即係我同前度去咗， 去咗澳門玩咗兩日。 我覺得呢一種唔係一種尊重， 係啊， 嗰個就真係 先斬後奏。 不單止同一間房啊，分分鐘我懷疑咧，仲係做翻前度男友嘅嘢添啊！真係分分鐘。咁你話啦，結婚嚇結婚，男女都唔應該，男女都唔應該嚇，唔係淨係話女仔唔應該，男仔都唔應該。我覺得結婚前唔應該有任何，哎呀嗰啲叫咩 crazy party 啊，唔知咩 single party 啊，唔應該咯。我覺得 好激動。結婚後咧又點睇啊？ 我教你，我教你，我哋唔听 Michael 讲，我听听众讲啦。边你一死 Michael 哥，我哋听下听众嘅分享啦。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啊！我叫做阿 Ann， 同男朋友分手大半年啦。分手嘅原因系我成日投诉男朋友冇以前咁爱我咯。我哋拍拖六年噶啦。头几年都好开心嘅，但系之后我开始怀疑佢同啲女同事有暧昧啊！我成日留意佢嗰啲社交媒体嘅信息，甚至乎试过偷偷咁样睇佢嘅电话信息。最惨嘅就系发现唔到啲咩嘢咯，仲我俾我个男朋友知道咗之后，成日就因为呢一件事吵吵闹闹，最尾仲搞到分手收场添。 其实唔知道系咪同我嘅成长有关呢？我细细个嘅时候，爸爸妈妈就分开咗，我对人系好冇安全感噶。拍拖嘅时候，成日都好需要男朋友话俾我听好爱我，我先至会觉得舒服嘅。因为我好惊冇咗佢啊！我今年呢已经38岁噶啦，都唔知道仲搵唔搵到适合嘅好嘅男人。你哋话俾我听，我应该点算好啊？ 最大的困扰就是一些不安全感，你看到就是感情方面又不安全感，小个成长的时候又不安全感，到到你现在自身38岁，可能社会对一些期望，希望几岁结婚又有不安全感。 其实Dr. Matthew 你说得啱，是不是由小个养成的？即是有些人他可能会没有这么不安全的，但因为可能小个若爸爸妈妈锡他，家庭很温暖很稳定，他就会多些安全感，会不会？ 会的，有些心理学理论发觉，小个就说 BB 仔爸爸妈妈跟他相处呢，如果经历咧系带多好多分离嘅，好多唔安全咧，大过咗对人都有啲唔安全嘅感觉嘅。咁不如 Brian 你又讲下嗰个理论啦。 啊，其中一个咧，我开翻出嚟先吓。嚟啦，好，其中一个咧，头先讲到 Dr. Matthew 话，嗱，细细个咧，我哋嘅父母对我哋嘅管教嘅模式咧，系会好影响到我哋大过咗同人嘅关系嘅建立嘅。咁其中一个都关于我哋今日呢、你容唔容易呷醋啊，或者容唔容易去唔相信人咧嘅其中一个出现嘅情况咧，就是、一个叫做焦虑型依附啊。咁睇下自己有冇咯。咩叫焦虑型依附咧？可能因为细细个即系爸爸妈妈对你嘅，我哋叫 parenting style 啊，父母对你管教嘅模式咧，系成日有种忽冷忽热嘅感觉啊，即系有时候对你好热情，但有时咧又劈埋你一边，好冷淡。咁令到你咧细细个到成长咧，都会有一种唔系好安全嘅成長環境啊，咁直接即係都會影響到你大個咗之後咧，對人嘅信任啊，或者同人嘅關係咧，都好成日都猜忌會比較多嘅，咁所以就導致呢個焦慮型嘅依附者啦。咁佢哋通常咧對自己嘅自尊啦、或者自我概念咧係比較低同埋比較負面嘅，即係成日都唔係好認同自己啊，或者覺得嚇、自己嘅價值係咪？冇噶啦，都系零噶啦，乜都系冇噶啦。咁所以咧，佢哋通常都好重视同人嘅关系啦，好重视对方点样睇自己啦。咁但系呢一个嘅睇法咧，其实系令到自己好大压力嘅。或多或少都会令到你对方或者身边嘅人咧都会好大压力嘅、 一定。 系啦。其实压力嚟自咩咧？就系好多时候咧冇信心、冇安全感嘅咧，就系成日问问题咯，成日要 check 住周围身边嘅人。 你 咪爱 我啊！ 你咪爱我咯， 所以先问我啊！ 系啊。嗱，你热恋嘅时候咧，听呢啲就好甜，但你听得越嚟越多嘅时候咧， 五十次， 我到而家都仲问噶， 系咪啊？ 你系咪？你觉得自己系咪焦虑咩衣服啊？ 我有少少嘅，但系我又觉得就系，我有时候我会问嘅时候，系突然之间有一下 嘅 就系 贪玩 嘅 啫，你嗰啲系贪玩嘅，唔系真系唔相信，不过即系攞要听一次好听的说话，一日要听十次咁啫。 但系就算我知道佢一定答嘅就系超级爱咁，但系 都系开心嘅， 我都要问咯。 情趣 嚟啫，我都唔得，我一定要超 级爱。超级嘅，超级少咗个 effort 系唔得嘅，唔收货。 不过我谂呢个焦虑型依附人嘅其中一个，即系点解佢成日问咧？佢最大背后嘅目的就系佢好惊俾人抛弃，或者好惊呢段关系会随时冇。 但系咪越系咁谂就越有问题咧？ 即 系 佢要确认成个都 会噶。你越问嘅时候咧，跟住对方觉得哎呀你好烦 啊， 跟住你又觉得对方对佢差啦，你又越问越唔安全，咁样一个恶性循环，咁啊关系破坏咗咯。咁我想问下你啦，如果你系嗰个好冇安全感嘅人，你有啲咩行为表现？调翻转，你系受嗰、那个，你另一半咧系成日都冇安全感嘅，成日不断问、不断跟踪、不断 check 你，你又有啲咩感受咧？ 我冇试过， 你冇试过，试过都唔认啊！ 我谂如果 冇炸低， 冇人会劲过我。 留翻最尾俾你讲，大师 已经系霸主嚟，霸主。 对方系成日都好冇安全感咧，即系。如果我是他另一半，我覺得我自己都有責任的、就是我會即係喺不定時咧，會做一啲行為啊，係特登做又或者係提自己啊，喺佢面前可能做多啲，去令到佢多安全感。舉個例子係咩咧？譬如可能嗰排冇乜點見面嘅，可能我會盡量話俾佢知啊，我今日發生啲咩事啊，做啲咩啊。我諗朝頭早同埋瞓覺之前，係主動去話俾佢知，就等佢唔使咁多猜忌咯。 我覺得呢個係令佢 都 係 嘅 放心嘅一個， 即係如果你係佢 愛嘅表現係咪？係啊，因為你知道佢需要呢啲嘢， 因為佢缺乏安全感，你咪俾多啲安全感佢咯。即係你可能啊，話多啲俾佢聽，你喺邊啊？譬如你今朝開會同邊個開啊？即係多啲自動報到咯，咁樣。 但我覺得呢樣嘢要溝通嘅，係啊，即係其實如果我自己我個 case 啦，就係我自己一個冇安全感嘅人啦，但係對方其實可能佢唔知噶嘛，但係我就要同佢溝通嘅話，我係需要呢啲咁嘅嘢嘅，係啦，佢愛你，佢自然會做嘅，佢亦都唔會覺得煩嘅。系啊，甚至久而久之嘅话，就会成为一种即系大家嘅一种沟通嘅方式。 同埋，我觉得事无不可对人言。如果你冇咩咕咕话话啊咁样，你咪话晒俾佢听，有乜所谓啫？甚至个电话，即系等我咁嘅电话，随时我摆喺屋企，你攞睇啊，你睇，即系我唔会有任何嘅。 我哋 间 唔中系会咧， 即系 有 又 系你 睇 下， 交换睇下， 帮我睇咯，系 album 就 好坦诚 喎。所以我成日觉得，如果情侣或者夫妻将个电话当系好似。神神秘秘成日收埋咧，即系冇嘢都冇嘢都觉得有嘢，我觉得。 所以个沟通好光明磊落咧，就真系俾人好安全。但系好似咧收收埋埋咧，讲啲唔讲啲，令对方多而都系令到困扰嘅。 系啊， 小强哥，你有冇啲咩类似经历啊？ 有啊，我早几年成日响东莞做嘢咧，我真系 系。 發覺咧就真係幾舒服嘅，因為如果對方信任，唔係啊，對方信任你啊，對方信任你，你佢哋真係會好舒服嘅。例如，譬如話我有時夜晚打電話俾佢啊，咁話俾佢聽乜乜物物啊咁樣樣，佢會好安心嘅，佢又唔會話誒開你嘅視像咁樣樣，真係唔會嘅。 嗱，但係呢樣嘢我覺得要拿捏得好嘅。我而家咧就去到一個地步嘅，就係話，既然係咁嘅話咧，我就唔 check 佢。我覺得呢樣嘢嘅話咧，既然係俾到大家有呢個咁嘅關係嘅一啲壓力嘅話咧，我就試下唔做呢一樣嘢，咁對方就會覺得好奇怪嘅咯喎。 哦，係咩？ 係啊，三日唔見，但係我收唔到佢電話，我都冇嘢咯。 佢啱，可能啲男仔覺得你係 唔 見我，你咪已經唔 見我 会啊！ 但系我觉得，譬如话，如果你对方出差咧，你唔揾佢，或者嗱佢又唔揾你，我觉得 O K， 好舒服噶。 唔 O K 啊？ 唔系我 O K 啊， 所以唔同人有 唔 同嘅， 系啊，因为我会觉得。你如果譬如話夜晚打電話俾我，可能做緊嘢或者同啲客人食緊飯啊，諸如此類咧，其實好唔 係。但我覺得適當嘅一個交代嘅，你係需要嘅，係啦。如果唔係，佢就變咗對方好冇安全感咯。 係，咁我想問年代唔同咧，呷醋唔安全感咧冇分別啊？譬如呢家就啲人話，啲 social media 方便咗啊，我隨時睇到佢嘅行蹤啊，或者隨時收到啲信息，點解有已讀不回啊？佢又點樣㗎？會唔會都令到人與人之間 嘅 關係咧？ 喂，我想分享一個，即係因為係而家嘅 social media 先誕生一樣嘢，即係我成日身邊啲朋友咧，佢哋會分享，即係你男仔出嚟飲嘢，佢就話：，唉，我女朋友佢以為我同邊個女仔有嘢呷醋啦，擺到明。咁佢哋會喺個網絡平台度咧，因為有個位置可以教你嗰個 status 嘅，你嗰個感情狀態，譬如可能係你同即係你同馬老師交往中，咁如果佢呷醋咧，佢第二日或者佢嗰晚就會轉做單身 single 咁樣。咁個男仔即係我啲朋友就會好驚，即係覺得使唔使啊？咁樣呷醋又要改呢樣嗰樣， 呢個真係純粹激一激你 啫。激一激你，同埋等你身邊啲朋友啊，佢哋大家 common friend 就去問佢：喂，你做咩事啊？發生咩事啊？係咪你做錯乜乜乜乜咁樣咯？搞一場大龍鳳， 青春時期係咪啊？ 好 呷醋係咯，呢啲呷醋咯。 咁我哋應該點啊？如果女朋友呷醋嘅時候，係咪即刻應該盡量唔好俾咁多機會佢？即係例如唔好同啲異性朋友食飯啊。多啲報道行蹤啊！ 但又咁嘅時候， 你係咪想阿 Matthew 教你先？ 佢賴我咯，佢賴我咯。 但對方呷醋，有時你係會開心， 係啊， 適當 你， 適當 即係緊張嚇。好，不如咁啦，我哋踏半啦，翻嚟我哋繼續討論下呢一樣嘢啦。 好複雜。 越爱越弱势，越令我犹豫。离场十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梦想法难第二，痛够了无法去制止。越痛越自责，越令你仁慈。回头十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全然后退，尽快别。 太迟，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跟他早心力透支，就到此硬性处置，难挨在你长期错误里坚持，应该开口吧，我知，就算知难随意，讲分手吧，你知没法子，长下次即使单身没靠意，共勉之，还算可以，从前是你极大意，现在别要轻视建议，越极致越令我怀疑，就似伴侣就像照镜子，即使挣扎下去你愿意，别要再反思，寻求下个伴侣更轻易，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相识， 电台新闻报道， 上周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区议会选举下个月10日举行，政府公布将采取特别安排，在上水港铁站附近两间学校，即是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和东华三院甲仁年总理中学，设立邻近边境投票站，以便身处内地的选民返港投票。发言人表示，这次安排只适用于地区直选的选民，地区委员会界别的选民不适用，所有参与安排的选民必须预先登记。发言人又说，邻近边境投票站最高登记名额为38,000个，而名额将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视乎届时具体登记情况，若果十分踊跃，政府会酌情考虑适度增加名额。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文汇报访问的时候表示，重塑区议会之后，市民可以在选举前参与提名和了解参选人政纲，选举中行使自己的投票权，选举之后通过理职监察机制继续监督区议员，发现问题之后可以透过机制向民政专员反映，而民政局局长亦都可以透过机制成立调查委员会，详细调查有关人员不尽责理职的情况。麦美娟说，在西方式民主中，选民只有在选举的时候可以行使投票权，有可能会听取候选人天花乱坠的政纲而投票，但选举后无法继续监察。在重塑区议会方案中加入理职监察机制，可以真正体现和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不会评论是否有意重建彩虹村，强调在拣选屋村重建方面会小心研究，落实之后才会公布。 何永健话：喺是否重建公共屋邨嘅时候，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屋邨本身嘅楼宇结构质素、老化情况，以及未来投入嘅维修资金系咪会越嚟越多，屋邨附近系咪有适合嘅安置屋邨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邀请，本月8至12号访问美国。美方又表示，耶伦将于本月9至10号在三藩市与何立峰举行会谈。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耶伦其中一个关键目标是更好地了解新的美中经济沟通渠道是否运作良好，以及如何确保沟通渠道不易受到冲击，双方将会有更加频繁的互动，但强调今次会谈情况并非政策交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清劲至是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05点，跌261点，总成交金额43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3点，跌57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17.82跌2.5，腾讯控股307.6跌5蚊，恒生中国企业61.68。跌一蚊，美团115.5系跌过七，阿里巴巴83.05跌过八，中国平安40.5跌1.75，中芯国际23.6跌7.5，小米集团15.66升1.2，友邦保险70.9跌1.65，比亚迪股份248.8跌4.0。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50.13，瑞士法郎0.899，加元1.371，人民币7.279，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2392点，跌310点。港金报18400蚊，比上日收市跌13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973.04美元，卖出1973.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消息。较早前火警已经处理好啦，英皇道东行往北角方向近住炮台山港铁站嘅封路已经重开翻，交通系回复正常。一齐嚟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龙尾去到芜湖街。跟住一齐睇下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去香港演艺学院。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油麻地海云道有路陷，海云道往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昂船洲大桥、青衣九号码头去尖沙咀、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神奇道迪欣湖去迪士尼、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度走出嚟。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狂飙 故事从京海市展开的扫黑除恶行动讲起，发掘出二十年前一系列陈年旧案，逐步揭开主角、刑警、案因与当地黑势力高启强多年来的黑白较量，正义一方最终又能否将犯罪集团同他背后的保护伞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要长春不老，秋风一起就进步。要长春不老，大闸蟹应该净压高。 要长春不老，我哋要点做？科学啲，一起听下科学家点讲。 电视纪录片《迈进未来》，今集话你知长生不死嘅逆龄科学成功， 指日可待。 星期三晚10点半， 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转眼就到24节气中的立冬，代表冬季的开始。 中医认为立冬是补冬的好时机，建议进补食物包括磁石、淮山、黑豆、芝麻等。 立冬时节，天气忽冷忽热，你外出的时候记得带外套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哈哈哈哈哈！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家家无量。 水浪水浪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翻嚟我哋啊呢、這个节目啦，好，等等咩肥，我哋继续讲翻呢个系啊安全感啊、妒忌啊等等等等。 系啦，先阿 N 咧，听众咧就哎呀，佢嘅唔开心，甚至有段关系咧破坏咗，就系、是、元气就啊自己嗰啲妒忌心啦、唔安全感啦，我哋一齐探讨下啊点样处理自己。多疑啊，冇安全嘅感觉、啊。 嗯， 我记得头先节目开始嘅时候咧，Yoyo讲话安全感，我嚟讲系嚟自边度咧？系嚟自自己嘅、啊。呢、這个真系好有智慧、啊。因为先讲你有解释到嘅就系、是，因为安全感嚟自自己咧，就系、是、我可以系 under my control， 我先有安全感啊嘛。如果唔系嘅话，就系、是、我嘅嗰个人个人快乐系双手俾对方决定晒嘅话，我何来安全感咧？ 对啊， 系、哎、啊，你觉得系一个智慧嚟？ 系我讲噶。 系、嗯、啊， 但我想问得咩？如果一个譬如当女性咁先算啦，如果佢缺乏安全感，会唔会第一，因为家庭主妇佢冇工作啦，佢冇同事啦，即系冇一个社交圈啦，变咗佢好 alone 啊，即系好似好孤独。 孤独啊， 系啦，又唔知出边嘅世界系点样，会唔会系呢一种会更加容易冇安全感？ 所以方法就培养呢啲。比较少啲对外接触嘅人咧，就系、是、自己嘅个人兴趣咯。 嗯、 你几忙都好啦，除咗丈夫之外，你嘅小朋友啦、 嗯， 你自己嘅知己朋友啦， 嗯、 有句理论讲嘅就系、是、啊，点解有啲人咧遇到逆境咧咁 tough， 佢冇自殺。有啲人咧就係、咁 resilient， 咁逆境咁強嘅咧，冇放棄自己生命咧。佢其中一樣就係你自己點樣 define 自己。佢話咧，如果個人咧個頂帽咧係好多頂帽嘅咧，遇到逆境咧，佢冇咁怕冧嘅。譬如舉例，我係一個心理學家，我服務對象有好多人，我係我嘅爸爸、媽媽嘅仔仔，我有幾多兄弟姊妹， 即係好多身份嘅。 冇錯啦，你身份越多嘅時候咧，萬一某個關係冧咗都好啦，其他嘅關係幫你承托翻咯。咁但系调翻转咗个样咧，就系乜都冇，我只得男朋友嘅啫，冇咗我冇噶啦，咩都冇咧。 佢、已经系个全世界啦， 系啊， 佢、老公已经系个全世界啦。 系啊，所以都邀请大家咧，就问翻自己，你点样 define 翻你自己先？ 系咪净系讲紧关系啊？你而家讲紧嘅系一个关系， 你嘅生命入边，你嘅角色。 咁但系其实我可唔可以有其他嘅嘢咧？ 可以、啊， 啲舞系可以系我啲细艺啊， 都得噶，我嘅兴趣、啊， 我嘅兴趣、啊， 我嘅专长， 我喜欢嘅嘢啊，我嘅理想啊，呢啲、都系噶， 都系噶。你啲就系、你啲 time resources， 我啲时间可以摆喺边度？未必系人噶嘛，只、狗都得噶嘛，我系呢只狗嘅主人都得噶嘛， 我 要照顾佢。 因为我啲舞好少咋。 系啊，点会啊？最最你咁多好朋友，包括我哋一家人 啊 嘛， 系啊， 梗系啦。咁啊，呢个情 咁呢样嘢都系自己可以控制到嘅，系咪先？只因为自己培养啲兴趣啦，识下朋友啦，咁你嘅舞子越嚟越多咧，咁你就唔会咁孤独啦。 咁我想问你，一般嘅舞子除咗你系家人之外啦，你嘅男女朋友之外咧，约住啲咩舞子大紧咧？ 嗯，自己嘅工作啦， 工作啦， 我工作有满足感啦，帮到人啦，可能系啦。 你是哪个听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者啦，还有些什么呢？ 兴趣咯，即是比如我喜欢跳舞的。 嗯，有啲我中意睇电影嘅， 系啦， 系啊，即系呢啲咁嘅嘢，我觉得都好啊， 好啊， 系啊， 散咗啊，我自己一个去睇院戏院睇戏咯。 啊，系，头先你又讲嘅话，自己食自助餐都得， 系佢哋啫，我呢个未得， 我都试过，我都得啊，你都得咪啊？ 我唔得，我觉得好食嘢要人分享嘅，即系一个人坐喺度食咧，我觉得比较闷， 系咪啊？ 我自己觉得。 咁你去旅行冇自己一个人？ 咁啊有喎， 我都 有试过， 系咯，自己旅行 试过， 晏昼依家都一个人食饭。 系 啊， 有时自己一个人系开 心嘅， 唔使就人啊嘛，系咪？ 我头先网上面见到嘅话咧，话佢试过人生第一次去旅行咧，一个人夜晚黑夜阑人静，突然间有所感触，佢喊咗出嚟，但佢喊。唔係因為寂寞，而話原來係咁自由嘅，我未知過，我係感動到開心嚇， 真係今日先知啊！ 我做咗幾十年人，第一次嚟翻 都知得太遲啦， 太遲啦！原來咁幸福，所以第二樣學識咩就係學識享受。孤单带嚟嘅自由啊， 系嘅系嘅，每样嘢即系好似 coin 咁啫嘛，系咪先？孤单得嚟，但你觉得好自由喎、 啊， 但自由得嚟，有时候有少孤单。 冇错啦，我有个朋友咧，我中学同学咧嚟咗香港住，咁佢喺美国住嘅，咁佢太太同佢咧系从来未试过分开过噶，咁啊第一次哇十几日唔喺美国，佢太太咧都有啲唔惯，但系佢好开心地咧就啊，虽然太太唔系丈夫唔喺度咧，佢开始咧多翻同朋友相处，约翻啲好耐冇见嘅朋友咧，发觉咦。都適應到，都 OK， 呢個都係一個學習嚟嘅。 係嘅，係嘅，有時太習慣咯。 係啊，小別勝新婚啊。好，第三樣可以做嘅咧就係、你有冇聽過啲修行人咧？佢每年都定期都會做 retreat 嘅。 有， 你聽過啲咩咧？譬如一行禅師啦，佛教有啦，基督教都有啦。咁點解要做 retreat 嘅？ 因为要沉淀自己，有好多啲即系好污糟嘅，即系等于你自己好似一块镜咁样，系啦，冲一冲凉同埋抹下佢， 系嘛嘛， 系啦，所以呢啲嘢要沉淀嘅，就要静啦， 冇 错 啦， 静落嚟。 你有冇见到个 retreat 呢个字咧，都好靓啊 ，retreat we 同埋 treat， 重新去好好看待你自己。啊，你觉得好靓，但系平时生活太过忙碌啦，将自己所有嘅心神就俾对方。调翻转，冇一个空间去照顾翻自己嘅需要，同、自己共处下咧，呢个都要学习嘅。咁、而第三咧就系唔系个人层面啦，都系要平衡翻啦。就系、如果对方有啲嘢系令到你真系唔舒服咧，点解咁辛苦咧？两种做法，一就系咩咧？死忍唔出声，结果咧变好多差异咧，谷住谷住仲辛苦。但系另一种做法咧就系佢唔忍啦，不过咧就系、好多控诉，好多 blaming， 不断去查对方咯。咁呢两个都系唔系好嘅方法。我想问，咁可以点样做啊？ 同对方讲， 冇错啦，就最好就 系 坦诚嘅沟通咯。当你同佢讲嘅时候咧，就系、都系平和嘅，同埋一个 唔责备嘅心。你纯粹好客观讲翻啊，当时发生嘅经历嘅时候咧，我有啲咩感觉咯，有咩感受？ 讲自己嘅感受。 冇错啦， 我呢样嘢我从你身上面学嘅， 系咪啊？ 系啊，我以前就会系 blame 对方，即系其实我讲嘅嘢嘅话，我系发觉嘅就系我就系成日闹佢，即系觉得系佢唔啱，系啦。但系而家我会同变咗嘅就系话。里面是冇 judgement， 即系冇系啊冇嘢嘅，冇批判嘅。但系其实又就系讲紧我嘅感受咯。 系啊， 你可以唔认同嘅。 系啊， 但呢个真系正正经经系，即系正正实实系我嘅感受。 系啊，因为心里又讲嘛，我哋唔可以 judge 嗰个人嘅感受，因为感受冇啱完嘛，都自然嚟。 系个人噶嘛。 我只系交代翻啊，当时发生嘅时候咧，我有咁嘅感受，但我唔系批判佢，咁、对方变得容易啲，冇咁 defensive 咯。佢知多咗咧，就啊，原来咁辛苦嘅时候咧，可能佢嘅转变嘅机会咧，亦都会大啲。 发生摩擦嘅机会都会减少。 冇错啦， 好过咧摆喺心里边嗬。即系如果你嬲，你又唔话俾佢听，但你跟住又觉得佢唔明白你，因为有啲会觉得你应该明白咁啊。拍拖耐咗，点会觉得你唔明咩？ 仲要我讲。 系啊， 讲到明嘅话就冇意义啦。 唔系啦，你仲爱我咩？相处咁多年啦，仲要讲中话公仔话出肠，你系咪爱我噶？ 系啊，但有时你讲出嚟就好过唔讲咯。 你写得好畅怀，小强哥， 小强哥， 出到啲咩往事啊？ 你有冇啊？你有冇？ 唔系我，因为啱啱呢个星期六咧，我好耐冇试过有一个人即系上东莞去第二度夜晚一个人住酒店啦。嗰晚我真係觉得嘩 好舒服 好正好正。 正係因为乜嘢即係个感觉一个人嘅感觉。 独处係呀即係啲房好大啦咁我又唔係开晒灯暗暗地然后喺度做下自己嘅嘢呀。夜晚其实我好眼瞓臨瞓前呢我继续睇埋尋日介绍嗰套戏。嘩我觉得好正嗰时已经係12点九㗎啦。 因 为 好自由我终于做乜做乜。 係呀然后第二朝呢唔知点解呢五点几醒咗喎。我攤到六點，我繼續睇埋嗰套戲嘅尾巴。咁我覺得哇，好正！如果我一即係如果喺香港咧，我實瞓到第二朝十一點、十二點都唔願意起身。我發覺哇，嗰日真係好開心，好 fruit flow， 即係好係啊，即係好 食咗好多。你食咗幾條蕉啊？ 我聽到都開心，仲有自己做自己歡喜， 係嘅， 唔係呢樣嘢，我成日都係咁嘅， 係啊， 好開心，中意做咩做乜嘢，係啊，中意瞓就瞓，唔瞓就唔瞓， 所以快樂真係可以自己尋找嘅，嗬，即係為自己營造，係啊，就唔好期望身邊個一定要氹你啊，為你製造節目，其實有時自己為自己做節目都好開心啊， 你一定唔可以靠人哋去氹你啊，係咪啊？你自己識得自己氹自己， 係啊，因為好似平時都坐情緒過山車咯。即係一日佢唔打個電話俾我，佢唔問我個咧，我嘅開心就係 建築喺佢嘅， 太痛苦啦！有啲唔係自己掌握之中。 嗯，其實 Dr. Murphy， 我以前聽嗰個講法咧，就係如果嗰啲冇乜安全感嘅男女都好啦，唔好淨係 label 女仔咧，係因為以前見到爸爸媽媽為咗一啲愛情嘅猜疑嗌交，會唔會㗎？又或者可能爸爸媽媽離咗婚，又或者以前咧爸爸都試過出軌咁，咁細個見過呢啲，佢就會凝住我。 会啊，会啊， 哦、会系一啲叫童年嘅 阴 影 啦，或者佢嘅成长嘅经历，你觉得就系、是，诶，啲人系唔信得过嘅， 系男人唔信得过嘅， 系啊，咁有时就系自己， 我阿爸都系咁， 女人唔信得 过，系啊， 女人都唔信得过咩啊，所以就系、是、啊，我喺成长之中，我自己不知不觉自己灌输俾自己一啲价值观就系、是。啲人唔信得過嘅，你自己啲 core value 咯。如果發覺啲 core value 咧，你會本身背後啲信念咧係唔健康嘅，障礙咗你同人建立關係咧，其實問翻自己呢啲諗法係咪只不過一個 assumption 咧，係一個假設咧？如果係一個假設嘅話咧，就問翻自己有冇呢啲例子以外嘅經歷啊？其實呢個世界上邊都有啲好嘅人嘅喎，不過值得信任信賴嘅。 冇錯。 咁比如就尾嘅時候咧，想上一個一行禪師一個好靚嘅故事，都關於信任嘅。给大家听啦，咁大家咧，你可以拣个位置舒服咧，听听呢个一行禅师嘅开示。咁呢个咧就系想当年咧去参加一个 retreat， 一行禅师讲嘅。呢个故事咧系发生喺越南嘅。咁有个女子咧，一个妈妈啦，应该未做妈妈嘅，佢个丈夫咧要去战场打仗，当时佢怀咗身孕啦。咁啊，丈夫去打仗，经历咗三年啦。咁翻到嚟嘅时候咧。个仔仔已经三岁，一家人团聚，本来好开心噶。咁同埋咧，当时越南咧有一个习俗，就系、是、一齐翻翻屋企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同埋小朋友咧一齐会去祭祖噶、哦。咁嗰日咧，太太咧去街市买菜，咁佢咧剩翻爸爸同仔仔。 咁啊，爸爸同仔仔傾偈啦，跟住仔仔話：你唔係我爸爸啊！咁爸爸好奇怪啦，點解你咁樣講啊？個仔仔同爸爸話：我每一晚爸爸都喺屋企噶，每次媽媽唔舒服唔開心，爸爸都安慰佢噶。每一晚咧，媽媽坐低，爸爸就坐低；媽媽瞓覺，爸爸都瞓覺。你唔係爸爸嚟噶。咁爸爸聽到之後，佢好難過。佢開始知道，原來佢嗰三年自己嘅妻子咧對佢不忠，同另一個男人一齊。咁於是乎呢幾日，個丈夫見到太太咧不抽不睬，甚至乎同佢發脾氣。到祭祖嗰日咧，佢掉低妻子，唔俾佢拜祖先，因為覺得係對先人嘅侮辱啊。過咗段時間之後，個丈夫成日都借酒消愁。晚晚都唔翻屋企，咁到最尾太太都顶唔住啦，佢选择跳河自杀。咁太太离开之后，有一日佢个仔仔同爸爸讲：爸爸，呢个咪就系爸爸咯。佢指住墙上面嘅影。原来妈妈喺过去嗰三年，为咗安慰自己个仔仔，佢同仔仔讲，每次点咗尊蜡烛。在墙上面对个影，其实是他自己的影。他跟仔仔说，这个就是爸爸了。所以小朋友每一天他见到爸爸和妈妈，如果爸爸只不过是妈妈的倒影。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试过一些差异令到一个关系受到破坏呢？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And you。 医生啊，你咁靓仔咧，有冇拍过拖啊？而家有冇女朋友啊？ 你呢啲问题咧，似系狗仔队写八卦杂志多过人物专访、啊，不如听下佢哋点做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年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冠军观塘官立小学修明道的同学分享访问学校师兄郑荣栋医生的感受。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快到十二点钟，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啊！一做完一个钟头嘅节目，喺新闻之后出现嘅就会系边个？就会系中医取上，同埋今日嘅片段人间，千祈唔好话我。先听呢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我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彩石你好 ，Morning Sir， 系早晨啊，小强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会继续咧就系延续上几个礼拜嘅一啲课题嘅，咁啊讲紧咧就五味啦，咁啊上个礼拜我真系冇谂过吓，就系讲呢个酸酸叔叔啊， 系啊， 就已经讲咗一集啦， 即系阿酸同阿叔， 系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苦啦，咁啊其实苦当中嘅话咧又会有涩啊咁样嘅， 系啊，冇错， 系啦， 其实涩啊同个酸啊黐住嘅， 系啊， 即系有阵时口水多咁啊，讲涩 系 有啊，有一只唔知。啲咩茶嘅话，佢就系话系啊，系啊，酸涩味啊，系啊， 有啲涩得起咁样。 系啦，没错。 其实取蛇真系 有好多人 达人， 唔系我哋成日都去饮， 乜嘢都有，系啊，观摩下啫。 因为呢个字咧，如果涩字咧。是有兩個讀音的，嗱，如果在中醫裏面嚟講，成日都會見到呢個字嘅。如果譬如話味道就叫做澀，但是如果在個功能上面咧，我哋嗰同一個字，我哋讀個音咧就讀個色， 色 係啦， 色色沥沥個色係 啦，冇錯，色色沥沥咁樣嘅嗰個色，咁其實咧就係有一個我哋叫做窒住窒住咁樣嘅意思。 哇， 好大嘅事喎！譬如話我哋而家把脈。把脈咧，嗰手脈咧，如果係息脈，咁嘅意思咧就話嗰手脈唔暢順啦，好似有種心律不齊，咁啊叫窒住窒住咯。咁呢 即係代表嗰個人咩事啊？ 血脈循環得唔好啦，咁可能心臟、可能血管、可能裏面有啲污糟嘢啦積住，又或者可能我哋有句説話叫做收斂固息。固色嘅意思咧，即系我哋譬如话大小便咧，有啲好似排泄嘅异常嘅现象，咁佢成日都异常地管理得唔好而漏尿啊，有呢一啲嘅现象咧，佢就会同佢收翻。等佢止住，或者我哋出汗，有一啲異常無端白事嘅出汗，或者有啲男性佢出現有遺精，婦女嘅佢又有白帶過多嘅一啲現象，即係你唔係應該要流失嘅嘢，而佢就鎖唔住，收唔起，咁呢一種咧，我哋就要用固色嘅方法，而固色嘅方法用嘅味道咧就係澀。就是澀， 澀有啲乜嘢嘅食物系澀？ 嗱，譬如好似所谓澀，就好似有啲莲子，佢个味道都会有少少。 莲子唔系苦嘅咩？ 苦 嘅， 苦 澀 系啦，苦 苦瓜咧算唔算苦？ 苦瓜就苦， 苦甘， 苦瓜就真系苦。 冇个澀。 味嗱，举个比喻，澀咧有啲我哋中药材有一只咧就叫做墨鱼骨。 墨鱼骨，就即系以前啲人咧，我嚟就嚟省个烫豆烫完啲嘢啊，系啊，白色系啊， 系啊，我有见过噶，佢白色噶，我成日都唔知佢做乜嘅。 俾啲鹦鹉我嚟啄嚟食， 系 系 系 系 系 磨啊咁样，咁呢嚿墨鱼骨就煲药嘅。咁佢咧就係有一個結尾啦，就可以做有一個叫做止瀉、止帶、止呢一個男性嘅滑精啊、止汗，咁呢個都係同一個功能。又或者咧，就好似啲蠔殼經過火段烤過、燒過嘅蠔殼咧，佢又會有一種固色，又係有少少澀咁樣嘅原理啦。譬如話有啲人咧去飲桑寄生蓮子蛋茶嗰、那個桑寄生。咁佢都會帶有一啲啲嘅澀味嘅，嗱澀咧有啲人佢諗唔到同即係佢同個酸啊，肯定係兩樣味啦。但係澀嘅味道你點樣去探索咧？譬如話以前我哋曳嘅時候咧，可能去到啲屋村，人哋有啲蕉樹，啲蕉啊未熟青 B B， 咁你咪照摘一隻落嚟就搣 你啫，係 啦， 我哋啊，唔好話我哋啦。 嗰只嘅就係生蕉嘅，嗰只就叫做澀味啦。 咁你一食落個口，你咪即刻掠都掠唔切， 係啊， 成口咧就飲水又要啷口又要飲水，咁嗰種嘅感覺 係有啲味 會留喺度嘅，但係真係形容唔到啊， 即係嗰種就係澀嘅感覺啦。咁佢又澀嘅嘢就係鎖。裹住收住就是、有呢一个咁样嘅功能、 又或者有时我唔知啊吓，譬如安彩祥，我觉得佢就有某种味，佢真系过多过浓嘅时候就会有 澀 咯， 系 啦， 很唔舒服嘅， 系啊，咁所以咧澀味咧通常亦都因为个味道唔系咁优良，咁就好少应用喺食疗嘅，所以通常都系以酸味嗰个为主多用咯，咁所以酸酸澀澀咧喺中药里边咧，佢就属于叫做同一个方向，大家都有共通嘅功能，只不过酸比澀就多咗一个功能咧，就之前同阿小强倾过话，即系啲柠檬水啊、柠檬茶啊，就因为酸加埋啲糖就酸甘，就可以令到佢生津，可以解渴，有呢个讲法，所以我哋平时咧有啲人就会想消滞啊、开胃啊、减肥啊，咁一阵间咧就用啲山楂，就同埋啲荷叶一齐咧就加埋甘草三样嘢，就爱嚟煲水饮啦。咁啊市场亦都有啲人咧就用山楂加埋苹果又爱嚟煲水饮啦。 好饮啊！ 系啦，因为呢个系生津，又可以有一个开胃，又可以帮助消脂。 哇，正 啊！就是、山楂同苹果， 山楂苹果又得，山楂。呢、這個荷葉又得， 甘草又得， 冇錯啦，因為佢哋本身就係一啲食物嚟嘅啫。山楂你愛嚟整成山楂餅， 好飲，好食啊！ 係咯，好多好多小朋友送藥嘅時候都會用。 係啊， 咁但係佢個主要嘅作用就話，因為佢酸酸地、甜甜地，咁你又一嚟咧就好味啦，二嚟咧你又可以大旺個脾胃吸收，所以你食藥嘅時候咧就引借用佢咧就引領佢去吸收嗰個藥力嘅效果又會。提升 嘅 喎， 所以都有原因嘅，系咪？点解唔用第二啲凉果啫？系嘛，就要用山楂。 山楂一系就你话花应子、龟应子嗰啲雪花应子，全部都系啲梅，啲梅都系酸酸地嘅。 系啊， 咁所以咧，通常咧， 生嘅梅咪澀咯，系嘛？ 系啦，生未熟 嘅梅系啦， 或者嗰啲核就会系 系啦，就澀味。 系啦，你食嗰啲苹果核啊、提子核啊，你咬到嗰阵味咧就澀啦，你掠都掠唔切嗰种感觉啦。咁所以咧。如果酸味嘅嘢要去食，就當然有幫助開胃啦、生津啦。但係有啲人又唔係好受嘅，因為 胃唔好啊。 係啦，佢個消化出現有胃酸多，佢容易個胃敏感，有胃痛。咁佢就真係可能你就算山楂有幾好，佢都唔 OK 啦。咁所以通常咧，我哋就可能會用另一種都係具有近似功效嘅，就叫做布渣葉咯。布渣 叶，布渣叶 系啊，布渣叶喺好出名嘅，喺药材铺小儿科常用药嚟嘅，系树叶嚟嘅。咁佢又叫做破布叶啊。咁其实行山喺香港咧，周街周山你都会容易揾得到， 好似块烂布咁样嘅， 系穿晒窿啊，系啊块叶，系啊。咁原因 干嘅块叶。 晒干， 晒干咪会干咯。 佢原唔系应该咁讲，佢原本你摸落去咧，佢系纸质。 哎呀， 纸 质好似摸张 A4 纸咁啊，叫纸质啦。 系 咁，所以你话感觉好似干咯。有啲摸落去好似湿嘅原因咧，就因为有啲叶咧佢系肉质，好似芦荟嗰啲肉质咁样咯。咁佢话纸质嘅，由于佢好容易会有啲昆虫啊去食佢嗰个叶啊。 咁所以係咪穿曬窿咯？咁嗰只布渣葉咧，第一佢係帶有少少酸味，而又有啲香氣，咁我嚟滾水焗茶或者就咁搣碎泡茶。佢已經可以起到有一個咧，就幫即係幫助你中意飲飲完之後，你就可以解渴啦，又開胃啊，又減肥啊。最主要就是、有好多人都係中意減肥啊嘛。 可能少知我 係啊，又平啊嘛。 取時你唔飲嘅， 我通常都係建議飲。 係咯，你都飲，你都飲啲啦，你都飲啲啦，係大家一齊飲。OK， 唔準你針對取時。 我有飲嘅，我其實飲 得。佢已經飲咗， 又 唔夠 支低俾我啦。 飲咗唔夠啫， 飲得唔夠，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你呢啲酸味澀味嘅咧，就喺我哋平時就酸嘅應用就多過澀嘅。 嗯。 咁但係頭先我哋提到啦，除咗呢啲味咧，我哋仲會有啲鹹嘅味啦。 嗯。 你哋有冇試過喺生活裏面用啲咩係比較鹹嘅？ 我乜都好鹹噶，我係啊、 okay, 鹽咯。 OK， 點解你咁中意咁鹹咧？ 因為我屋企人係客家人。 哦、 我會覺得就係、是、真係嘅，細細個唔知點解咧，就係你出去食飯你就會好覺噶啦。 梅菜 去朋友屋企嗰度食飯，我會覺得就點解你阿媽煮啲肉咁係淡嘅？ 會嘅，呢個當然嚇係即係你食慣咗嗰種味道啊，即係嗱，譬如你飲開檸檬茶落兩殼糖，咁你冇咗一殼咧，你就已經覺得哇點解咁澀㗎？係 啊， 即係個味道， 係啊， 即係呢個係純粹係習慣啫。但係咧鹹味喺中醫角度咧，佢就同個腎係相應，咁佢有一個講法啦。鹹味咧，佢就係有一個能軟能下嘅一個作用。 能軟能下 係啦，軟咧就軟化堅硬， 嗯、 下咧就有下火嘅意思。 哦， 咁所以 鹹魚頭湯 係啊，鹹魚頭煲豆 腐湯， 冇錯啦，鹹魚頭豆腐湯，大芥菜鹹蛋湯， 哇，好味啊！ 呢啲都係鹹啊嘛， 係啊。 咁其實呢啲咧就全部都叫做下火， 係 啊。譬如話你可能整碗白粥。跟住咧就撒啲鹽落去，咁佢又係幫助有一啲清熱下火。 哇！超好味嗬，即係啲果皮添，不得了。 嗱，你又 果皮我好中意食㗎。 係啊，嗱，你諗下有陣時飲啲涼茶嘅地方咧，咁啊有啲啊野葛菜水， 啊好飲啊， 係啦，咁佢又擺張鹽喺度。 冇錯，我從來都唔知點解。 係啦，點解咧？咁其實就係你有啲人唔識就諗住調味啦。 係 啊， 但 係 好飲啲啦。 實際上個目的咧就係下火。 哦， 嗱，你本來飲野葛菜水都係有清熱有。去骨火，但系你加咗啲盐落去咧，就帮助个咸味有下降。嗱，因为中医角度认为咧，咸味就入肾，肾喺五脏里边咧，就喺身体嘅下焦。咁如果呢一个味道系一个药引归经，就可以将你一个人身体嗰啲火热就下聚， 即系聚翻落。 冇错啦，所以咧。嗱，有好多人曾經感冒、傷風病、喉嚨痛，咁你去睇醫生、睇西醫，佢就話你啊喉嚨發炎啊，扁桃腺發炎啊。咁我哋成日都話用中醫嘅原理咧，就你揾啲鹽水攞下口啦。 係啊係啊，朝頭早啊，喉嚨痛啊又 喉嚨痛，或者你啊一間又生痱滋啊，口腔潰瘍。 係啊，佢就話揾啲鹽去撒鹽啊嘛， 傷口上撒鹽。 但係真係好過任何嘢，我同你講，係嗰下好痛 嘅 啫。 係啊，嗱，即係因為佢又有啲人啦，可能佢。有皮肤问题，有皮炎嘅，你去海滩游下海水啦， 冇错，消毒啊嘛，杀菌啊嘛， 其实嗱，如果我哋用呢个讲法啊，咸嘅嘢就下火，头先讲嘅喉咙发炎啊，一啲黏膜溃疡又系有炎症啊，跟住你皮肤系炎症啊，咁炎嘅意思咧。就是火啊嘛，發炎啊嘛，兩個火字先有個炎字出現啊嘛，咁而鹹嘅嘢下火啊嘛，下火咪對應呢個火咯，咁所以如果個人有火嘅話咧，就要用啲鹹嘅嘢就幫佢有下火，咁但係我哋都要考慮，咁啊好嘢咯，我食好多鹹嘅嘢，我個人就冇咁火重啦咁樣，但係又適可而止喎，因為你個鹹嘅嘢咧會令到我哋嗰個血液又會偏濃。重溶結，咁你個血結嘅話咧，你其實又會令到個腎臟嗰個負荷咧就產生加重咗嘅，因為啲血流入個腎臟裏邊嘅時候，如果啲血結，咁呢個器官佢咪會去個 workload 大咗，咁你如果嗱你一般人冇事嘅，咁可能你唔覺啊，咁腎臟病嘅病人咧就唔建議食咁鹹嘅，因為鹹得勁佢個腎唔掂。 不過幾時都叫大家唔好食咁鹹 嘅啦，冇錯，唔好食咁鹹嘅。原因就是因为有些人真是客家人来的嘛，那他 会食好。 我咁讲啫，取蛇，即系我屋企系好 取蛇而家 嘅， 记得 佢系好多呢啲咩梅菜啊，啲咁样嘅叶菜嘢嘅。 我哋都系食上海口味咧，都系咸。 你都系浓重味噶， 即系豉油啊、老抽。 系啊， 所以即系系重口味嘅。咁、但系即系话啦，明你当然啦，后生父母打新正，咁、你唔觉嘅。但系去到一定嘅年纪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喂，咁样继续落去咧，就嗰啲内脏受唔起。 好快就打柴。 冇错啊，所以咧，我哋都系建议嗱，就算而家我哋煲汤水，话、你煲完个汤咧，要加啲盐落去，系咪个个汤水都要加盐咧？嗱、盐啊，咸味嘅来源啦。 系。 咁但系。咸味亦系嗰种鲜味嘅来源啦，咁所以你令到抢起嗰个开胃，但系如果你手重嘅时候咧，咁就又咸得紧要又涩噶咯， 冇错， 系啦，咁你就跟住唔中意饮噶咯，但系咧咸得紧要咧就会对我哋嗰啲肾脏功能咧就一定会有刺激影响， 系啊， 特别系有啲人血压高嘅，咁、我哋又唔建议佢咯，如果唔系你咸得滞咧，你嘅血压又会有机会升噶，咁所以啦，味咸喺中医咧。主要就是入肾、如果是煲一些有强腰肾的汤水、例如你 有没有介绍啊 譬如你 冬天、你梗係用啲杜仲巴戟、落啲花生雞腳。咁如果你想 正、 你想勁啲嘅，咁加埋鹿尾巴咯。 哇！ 係啦，咁呢啲湯咧就一定係臨尾要加啲鹽嘅、因為你加啲鹽就唔單止係吊起個鮮味，仲可以令到佢咧就有一個叫做引藥入腎。嘅一個功效，所以咧嗱，如果係補益嘅湯水，又要落少少鹽，就藥引入腎。如果係一啲清熱嘅，咁我哋下火嘅啦，有啲咩喺生活裏面容易會有啲下火，除咗頭先鹹魚頭豆腐湯啊、鹹金桔呢一啲都已經係我哋會落鹽去醃製嘅金桔啦，鹹竹蜂啊呢啲我哋亦都係好多人開聲嘅，就會用到。相關的味道，所以咧鹹味呢一種嘅中藥材咧，啊或者呢個味道，佢係對於有下火嘅作用。咁亦都有啲人咧，譬如佢有嗰啲淋巴結腫大，例如嗰啲我哋中醫叫做痰火鬱。咁你去睇西醫，佢就話你係淋巴結啊、腫大啊、發炎啊。咁好多時候咧，就會煲一啲湯水咧，就係有一個化痰散結。例如你可能去行大澳，有陣時候佢會買一啲海星嘅相關湯水啊，全部呢啲都係海產啊、昆布啊、海醋啊，都係鹹嘅，佢就可以有下火、有散結功效啦。 唔單止係咁添，我覺得可以鹹同埋腥。頭先你講嗰啲海星啊、海帶啊嗰啲係啦，鹹腥係啦，腥又係唔係其中一種咧？咁我 腥味係啊，可以劈嘅。 相信嗰啲就我哋劈嘅，係啦。OK， 咁我陣間嘅話咧，我哋頭先咧都學咗有好多嘢啦。咁我哋遲少少嘅話咧，好可能嘅就係，其實我哋仲有一個苦 味， 係 啊， 苦味我哋係未講嘅。 苦個弟弟啊， 係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哋先至嚟苦個弟弟啦。 好啊。 好啦，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 那少年回不去，烽烟里，每个梦压力般粉碎。定睡在十三岁，躲不开某地里，被濒危的堡垒未去反对，世界残酷默许。他死去，我与和平依据要问谁？人人若懂爱共存在，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斗争不再，谁怕讲将来再感慨？ 水中去，世界残酷或许赶不退，你已同情心去爱护谁。 十三岁的天台快到中午十二点半嘅啦，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73%。今日凉一少少嘅冷静嘅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嘅。听日都系多云，有两阵雨嘅。先听咧十二点半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就会有今日嘅片段人间，千祈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下个月十号举行，政府公布将会采取特别安排，在上水港铁站附近两间学校，即是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和东华三院甲仁年总理中学，设立邻近边境投票站，以便利身在内地的选民回香港投票。发言人说，这次安排只是适用于地区直选的选民，地区委员会界别的选民不适用，所有参与安排的选民必须要预先登记。发言人又说，邻近边境投票站的最高登记名额是38,000个，而名额将会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分配，视乎到时具体登记情况，若果十分踊跃，政府会酌情考虑适度增加名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会评论是否有意重建彩虹村，强调在拣选屋村重建方面要小心研究，落实之后才公布。何永贤说，在是否重建公共屋村的时候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屋村本身的楼宇结构质素、老化情况和未来投入的维修资金是否会越来越多，屋村附近是否有合适的安置屋村等。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布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卫生健康合作大会将会在今个月10号和11号在广州南沙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将会通过视像向大会致辞，国家卫健委、粤港澳三地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省、市有关领导将会出席大会，与会代表将会围绕粤港澳三地卫生健康合作潜能、政策协同、医疗资源互通共用、科研创新合作等展开研讨。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毅说，在大会平台支持之下，大湾区内医疗资源加速融合接轨，合作成效初现，包括港澳医务人员到广州行医办医更加便利，公立医院加快同港澳接轨，港澳药械通落地有突破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和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下午初气温逐步下降到20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96点，跌270点，总成交金额45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3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81元，跌2.6元；腾讯控股306.8元，跌5.8元；恒生中国企业61.64元，跌1.04元；美团115.5元，跌0.7元；阿里巴巴83元，跌1.85元；中国平安40.5元，跌1.75元；中芯国际23.75元，跌6元；小米集团15.66元，升1.2元；友邦保险70.9元，跌1.6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1，日元150.22，瑞士法郎0.9，加元1.371，人民幣7.279，英鎊對美元1.234，歐元對美元1.071，澳元對美元0.64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2311点，跌396点。港金报1840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1.67美元，卖出1972.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 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同大为领衔主演。 佟大为饰演的何陆源是外表冷漠毒舌、内心善良的警官，他学习能力超强，对于案件的线索有个人精准的判断能力，多年经验所练到的直觉和案件走向判断往往都极之准确，有江城神探之称。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今届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日举行，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法外之境，下集。 8年前，黄大仙区有间公屋发生火警，好彩冇人命伤亡。不过听讲警方后来拉了一个叫吴秀琼的女士，告她纵火和蓄意伤害他人身体等等的严重罪行。不过后来有个大状帮这位女士打得所有的罪名，因为吴女士在犯案的时候精神失常，处于不能够自控的情况，最终被人判处入精神病院。我找了个旧同学帮我查到吴秀琼，原来就是玲姐。喂，玲姐，晒大阳啊？ 嗯。 哎呀，最近呢我交了份计划书给这里的院长。 系咩？ 嗯，我咧谂住搞一个联合音乐会，就系、是、我哋嘅乐团同埋院友一齐演奏唔同嘅音乐。如果真系通过咗咧，我好想同玲姐你一齐合奏啊，好唔好啊？ 嘿，我咩都唔识，边有资格同你哋啲大人物一齐表演啊？你揾个第二个啦。啊我攰啦，我翻入去先啊！ 阿玲姐，玲姐，诶，玲姐，你认真考虑下，我真系好想同你一齐表演啊！ 走。 咩事啊？ 住晒咩事？我讲过几次啊！我系最憎你听埋呢啲死人音乐嚟噶，呢啲送殡噶。 哦哦， 我阿叔今日要买马，你记唔记得？你记唔记得 吓？唔听唔听，我落街买餸。 送送送你个头，傻婆嚟嘅。你啊最中意激我啊，冇句好嘢，你信唔信我洗啊？ 我以后唔敢乱咁勾，我唔激你。我落街，你赢多啲，你赢多啲啊！ 喂喂喂喂， 又点啊？ 唔好硬住。 点啊？ 买得啤酒上嚟啦！快啲啊，快啲啊，一打。 买一打？ 一打，一打即系十二支，明唔明啊？啊，系咪要咁都要讲清楚啊？十二支一打，知唔知啊？ 我知我知。 只系买啦，小老木咁阻住发达，嚟行开啦！哎呀，睇下长马先。 原来啲啤酒咁贵噶，我得个50元，点算啊？试下行去街尾间威记睇下先。 哎呦呦呦！哇哇哇哇哇！搞掂啫啊！如果而家有啤酒饮就好啦。唉，个衰婆去咗成个钟都未翻，真系激死人啊！ 我翻嚟啦！ 死得翻嚟啦咩？死咗去边啊？入天水围买啊？吓、啊，系都翻咗嚟啦！喺边啊？ 啤酒嘛？ 诶、欸，唔好啊！诶、欸，唔饮啊！哦，等咁耐，而家冇心情啊，叔唔饮啦！ 好好，唔饮，摆入雪柜吓、 啊。唔摆，嚟入房啊！ 唔入啊！ 入房啊！ 唔入啊！ 入啊！我叫你入你就入啊！ 唔入啊！救命啊！救命啊！ Sir， 不好意思啊，又搞到你哋，得噶啦，我哋以后唔会啦 啦啦， 唔会 听住啊吓， 系 呢个月计埋今次，已经系第四次有人报警噶啦，怀疑有家暴，你哋真系要注意一下，唔好再有下次，我下次一定拉你翻嚟查啊！ 啲人傻嘅，我哋讲嘢大声啲要家暴啊，真系，我同我老婆啊几恩爱啊，啲人乱噏噶咋，得闲一阵。 你真系冇嘢， 冇，我都话佢冇嘢啦。你快啲同阿 Sir 讲冇嘢啦，吓。 阿 Sir， 系有咩帮到你？ 我可唔可以？ 真傻嘅你，唔好阻住阿 Sir 做嘢啦。喂，唔该晒， 喂，等你太太讲埋先啦。 佢其实冇咩讲嘅啫噃，佢嚟嚟去三幅皮。你讲啊，你讲。 你讲。 唔好意思。 咪咯， 我都系冇嘢。 咪冇嘢讲啊，嗱，冇嘢讲啊。 得，嗱，你将我卡片，我系西九龙第二代关 Sir。有咩随时打嚟猜个问题？ 得，唔该晒，得，唔该晒，唔该晒，系嚟，张卡片我代吓，我搞掂，我搞掂得噶啦吓。 要嚟做咩啊？ 要嚟做咩？ 你做咩撕烂佢啊？ 我唔撕烂佢，唔通等你同佢，你望我，我望你啊？你望关 Sir 个眼光，我啊真系要教训你啊！哎呀，飞埋一边啊！ 咩事啊？玲姐， 曱甴，好大只曱甴， 好得人驚， 唔使 人， 唔使驚啊，玲姐，我幫你搞掂佢啊！ 搞到我度， 你睇下，你睇下，死咗啦，死咗啦，死咗啦！ 好得人驚，我唔睇， 我去洗手先啊！玲姐唔使驚啊，唔使驚啊！玲姐咧真系好细胆噶。曱甴咧都唔敢打死，佢又点会够胆推人落街啊？ 唉，其实我都系咁谂啊。不过你话如果佢嗰一刻精神真系出现咗问题，咁佢会唔会真系控制唔到自己，做出咗一啲反常嘅行为咧？ 呢一层我都唔太清楚啊，你要问翻啲专家先知啊。 诶，玲姐，玲姐，我有个好消息讲俾你知啊！ 咩事啊？ 头先院长咧，佢批准咗我嘅计划啊，即系话咧，乐团年底就可以同你哋一齐搞个联合音乐会。玲姐啊，如果你唔嫌弃我个小提琴拉得唔好咧，其实我真系好想同你一齐表演噶。你弹琴，我拉小提琴，好唔好啊？ 都系唔好咯。 吓、啊？点解啊？我真系好有诚意邀请你噶，你谂下先啦，玲姐。 唔使啦，我根本唔识弹，我乱弹嘅啫，又弹得唔好，你揾其他人同你合奏啦。我攰啦，我入去瞌一阵。诶， 玲姐，玲姐，玲姐，你系咪有啲咩难言之隐啊？如果系嘅，你唔怕同我讲啊，我一定会帮你 的。冇嘢，冇嘢帮吓，唔该晒你，唔该晒。 唉，好啦，又送汤啦。哎，今日咁好彩，咁快有巴士，哎，咁就正晒。哎，边鬼个打俾我啊？哎，喂，咩啊？借唔借钱？啊，唔使还啊，借十亿啊！啊，还啊，唔使咁多啦，吓死啊！哎，走啊！哎呀，哎呀！挂挂得讲电话，碌晒啲橙店，真系死苦啊！ 阿叔，阿叔，阿叔，你个橙啊！ 唔该啊，后生仔。 唔使。哇，你拎住咁多嘢嘅？ 系啊。 你探人啊？ 探我老婆咯。 咁你对你老婆都几好喎，拎晒咁多嘢探佢。 冇计啦，一日都系自己衰。以前唔识得珍惜，真系。 你成日闹佢噶？ 都唔止闹噶啦，间唔中啊。手多多打咁啦，我见你斯斯文文都系好人，唔怕同你讲啦。我以前系做地盘嘅，喂，我搵到钱嘅，你知唔知啊？自己衰啦、 打佢啊！咁佢有冇还手，定系佢由得你咁打？ 佢好细胆嘅，同埋我有时饮咗酒，我真系唔想打噶，发酒癫啊嘛！我喝佢一句啊，佢成身震晒。我最初以为佢系诈帝啦，哇！原来佢真系好惊我噶，你知唔知啊？真系，我话吓佢唔敢讲嘢噶。 阿叔啊，咁你都仲笑得出嘅吓？ 咁系咁噶啦，咁紧张做咩啫？你而家你唔系话我系嘛？你唔系怪我啊？ 唔系，我都系讲下啫。系咧，你而家都系去精神病院探人啊？ 系啊，头先咪讲咗啦，探我老婆啊，喂。好好噶佢，佢帮我顶咗条罪啊！唔系啊，踎监啊，佢系我嚟噶， 顶咗条罪。我唔系好明咩意思啊？ 我净系同你讲嗱，你真系唔好讲出嚟死人噶，你知唔知啊？ 放心啦，我唔系大喇叭，我唔会走去同人讲噶。 嗱，你唔系大喇叭嚟，咁系记者嚟噶，你会唔会写出嚟？ 唔系，嗱，你望下，我呢个小提琴嚟噶，你睇下啦。 系，喂，我老婆以前咧幼稚园教琴噶，吓，唉，后来佢整到只手就弹唔到啦，唉。 啊，系你啊！你点会咁样对你老婆噶？ 我都话唔小心咧。其实我最唔小心嗰次啊，唔系整亲佢只手，我系推过债主，搞到佢咧跌断只脚。嗱，好在我老婆好啦，喺佢谂到话有啲咩失调啊、精神病嗰啲咁样，佢咪帮我顶咯。佢傻噶嘛？咁啊，佢话佢好啊，啲人信啦。咁我而家唉。当还俾佢啦，攞下汤俾佢饮，氹下佢啦，冇计。林老师你挨真系，唉， 即系天有眼。 咩啊？你讲咩啊？ 冇，系咧，佢 咁样仲要喺里面几耐啊？ 好快出得嚟噶啦，唔系好耐啫。 点解嘅？ 根本都冇病，坐咁耐做咩？哎，唔讲啦，准备落车啦。啊，之后再经过啦。喂喂，司机，下个站啊，哎，冇飞站啊。系等我落车先落车啊，我先开车啊。系咁，拜拜，唔讲住啦吓，拜拜拜拜 拜拜。灵姐啊， 点啊？ 对唔住啊，我唔知道，原来你只手受咗伤，所以弹唔到琴，真系对唔住啊！我唔系有心令你难堪噶。 你讲咩？我只手受伤？ 年底个音乐会咧，我谂住送首歌俾你啊！你中意听咩歌啊？ 你拉咩我都中意。 嗯，我应承你啊。嗯，系啊，不过咧，你都要努力啊。其实我一直都想不明白玲姐为什么 什么啊？ 为什么你可以对人这么好的？就算人对你几不好几差，为什么你都要维护他帮助他啊？如果他真的做了错事呢，是应该要接受惩罚的。 后生仔，我住在这里很开心很安乐，我夜晚睡得着，起码我不是睡不着那个。仲有啊，呢一度环境咁好，出边有一大片草地，得闲可以出去晒下太阳，乜都唔使谂，唔使烦。我话俾你知啊，我最痛苦嘅时候就系每次当有人听到嗰啲锁匙开门嗰啲声，哇，惊到成身都震晒。夜晚我要等佢瞓着，我先敢瞓。朝早佢出咗门口，我即刻要锁实晒啲门窗。我宁愿困住自己，都唔愿意出街。有一次外面落好大雨，有人又发癫打我闹我，我就咁行出街，鞋都冇着，搞到成身湿晒。我企喺马路中间，我喺度谂，好咯。我要永远离开佢。 唉，玲姐真系对唔住啊！你谂翻起咁多唔开心嘅事，真系好对唔住。 唔系，你帮到我就真。我咁大个人，第一次将自己嘅事同人讲，讲咗之后我都好开心。真噶，后生仔，我多谢你啊！ 哎，我哋讲啲开心嘢啊！咁你出咗院之后，你会有啲咩计划啊？ 冇计划， 即系你会同翻佢一齐住啊？ 唔系，你误会我啦。我意思系我冇计划出院。 吓？ 假如我真系好翻晒，我宁愿留低。佢哋唔嫌弃嘅，我帮手执头执尾，冇人工我都愿噶。我仲可以弹琴，你拉小提琴咧。 真系噶？但系。你只手唔系受咗伤嘅咩？ 我成个人都伤晒，今日有你同姑娘支持，我相信我可以企翻起身嘅。其他嘅同路人，我相信一样都可以。 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当初太早，旅游有太多胜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机。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被诠释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做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倚靠，归家也不必别语。请不要哀伤。是偶像，你要别人怜爱，先安葬一个忧伤。 做什么也好，别为着得到赞赏，你要强壮到底，再去替对方设想。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这高贵情书，用千字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避雨。 因此澄清，头先所讲嘅系剧情，所以我冇闹李丽蕊噶，我冇闹佢系傻婆噶。 头先嗰个系一个剧， 系一个剧， 系啦，唔系真实嘅事。 好多谢马老师， 系感谢感谢， 多谢。 又一个星期啦，好挂住大家。我啊，有一个星期啦， 咁不如你即系翻埋， 我要下个礼拜翻埋好想啊， 真系拜拜，小羊羊再见。 Yeah. 我哋三个就听日10点再见大家。 好嘅， 好嘛， 好， 拜拜。